比赛被轮回横扫的星星面对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却取得了完胜，击溃众记者后，四人趾高气扬地下去了。走选手通道离开的时候，正巧还碰到了参加下一波新闻发布会的轮回一行人，周泽楷、江波涛、孙翔。揭幕战开门红，轮回也毫不吝啬地派出了他们队中的三位大明星。 孙翔在家世虽然非常失败，但毕竟年轻，依然普遍被人所看好。就这些比赛来说，孙翔在轮回的融入似乎相当顺利。单挑比赛不说，在团队赛里很好地承担起了攻坚手的职责。一叶知秋在前，一枪穿云在后的组合摧枯拉朽地撕毁了星星的阵容。可以预见的是，这不会是他们的第一次。 这对两个一的组合将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联盟的噩梦。有记者已经兴奋地在自己的稿中写道：“前辈，通道相遇星星四人，轮回的江波涛殷勤地打了个招呼。胜利者嘛，很多时候都会去安慰一下失败方的情绪。江波涛显然也想这样做。” 看到后辈们如此优秀，我很欣慰啊，叶修感慨万千地说。孙翔翻了翻白眼，因为这个人他狼狈过、失败过，但是最终却又从这些狼狈、失败中吸取了经验。但若说因此就对击败自己的对手感激涕零，孙翔可还没有这么甜。他依然在期待着能狠狠击败这个人。 今天的比赛，他是卯着一股劲儿的。最终轮回也确实完胜，但是他心中却没有击败叶修的感觉，是因为不够针锋相对吗？孙翔有些茫然。轮回这边还没有人搭腔，倒是方瑞跟在叶修之后点点头说：“嗯，我也很欣慰。”周泽楷呆呆地望着方瑞不说话，哼。 小周好像和方瑞大大是同期的选手吧？江波涛笑道：“是吗？谁让他这么说话？我都忘了。”方瑞说：“职业选手就应该在场上用行动说话嘛。”江波涛说：“好的，下次我和你好好说道说道。”方瑞说：“下次见，下次见。”简短几句交流，双方就此别过。轮回的招待会比较寻常。 就是一场揭幕战后的发布会风格，谈及最多的都是新赛季的目标一类。新加入的孙翔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被问及了很多加入轮回的感想和适应问题。叶修四人穿过选手通道，回到轮回场馆的客队休息室，也没进去再多坐一会儿，推门就朝里面的人招呼着：“ 我们走吧。” 带着零分，星星离开了轮回主场，返回 H 市。要说对这样的比分，真无所谓，显然不太可能。飞机上，陈果就怎么坐都不舒服。他看看身边的苏慕成，想聊点什么，结果看到苏慕成却在注视着那边叶修手里摆弄着的平板电脑。“ 哎，他在看什么？”陈果好奇地问。 刚刚结束的比赛录像，苏慕成说：“哦。”陈果不再说什么了。首回合比赛当然并不止这一场，星星都踏上回家路的时候，其他各场比赛也早已经结束。和星星一样初入联盟的神奇战队没有得到被冠军横扫的待遇，然后他们就被霸图战队给横扫了。说实话，神奇战队并不是很糟糕。 他们加入联盟，正赶上加世解散，趁机捞了不少东西。出身加世的选手，他们就辗转挖到了三人。真要说选手素质，他们其实还优于上赛季的翼展。只可惜，除了加世的这点剩余资产，神奇并没有带给联盟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所受的关注，远逊于去年的翼展。说起翼展， 他们在宣布孙哲平将在他们队伍复出时就已经引发过一轮热议了。毕竟之前看到孙哲平还是在帮星星打挑战赛，他们都以为他要顺势从星星复出，哪想一转弯就跑到翼展战队去了。结果翼展首回合的比赛不偏不斜的就正对上了百花。先是张家乐，又是孙哲平，百花的两位昔日王者退役复出后不约而同的都没有选择回归。张家乐的时候，粉丝们哭过闹过骂过，分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孙哲平呢，至少之前帮星星打比赛的时候就有人预见到了这种苗头。不过孙哲平毕竟离开久了，感情上要淡薄许多，再加上出现时是在挑战赛里，这让人觉得他并不太认真，只是随便混混。哪像张家乐一复出就入了霸图，让人一眼就觉得这是为了冠军抱大腿去了。两相比较，孙哲平这复出倒还真没起什么波澜。但不管怎样，些许的声音还是会有的，记者们也知道这算是个话题，于是在这场比赛后的招待会上就有人抛出了这个问题。孙哲平的复出远没有张家乐搞得那么波澜壮阔，但他这人比张家乐可就激烈多了。面对复出为什么选择了翼展而没有回归百花时，孙哲平给出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我愿意。孙哲平的情况事实上早在星星的时候就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人们都知道他手伤并未完全好，打能打但是打不了太多，他根本无法成为一支职业战队的稳定主力。所以孙哲平为什么会去翼展，很多聪明人都已经猜到了。结果他明明有着一个可以让所有人理解的理由，但是被问及时他给出的答案却只有这么三个字：我愿意的意思也就是不解释。这就是孙哲平的性格，他的手伤了，他无法再成一个真正的职业选手了，但是他的人始终没有变过。百花和翼展这场比赛最后是百花以8-2取胜，翼展在个人赛中拿到了2分，其中有一分就是孙哲平拿下的。很多人都觉得很惋惜，离开职业圈多年，带伤还能有这样的状态，如果从来没有发生过受伤这回事儿，孙哲平现在在职业圈中会是什么样的位置呢？只可惜世上没有如果。除这些之外，首回合还有7轮比赛，当中再没有太多的亮点对抗，这也是职业联盟赛程安排的一贯方式。首回合嘛，玩家对各队夏季调整后的好奇就足够他们来关注比赛了，并不需要制造太多看点。7轮比赛，蓝雨战队9-1胜明青战队，微草战队10-0横扫了青才战队，呼啸战队9-1胜月云战队，烟雨战队8-2胜林海，虚空战队6-4略微领先301，雷霆战队7-3胜鹤舞，黄蜂战队7-3胜昭华。没有意外，没有惊喜，在大家看来都是该赢的战队赢了，该输的战队输了。其实以常规赛的赛制来说，大家各抢积分，没有输赢一说。不过习惯上大家还是愿意把每一场比赛得到的积分多的一方说成是胜者，另一方为输家。于是首轮战罢，霸图、轮回、微草三队都是全取10分，排在积分榜1-3，呼啸和蓝雨9分列4-5，烟雨8分第6，黄蜂雷霆7分列7-8，最后的当然就是一分没得的3队，星星、神奇和青才战队。青才战队也是联盟一支中游战队，不上不下，比较小透明。是的，特别小透明， 直到正式写到联赛了，才发现二十支队还差一个呢，于是青才战队诞生了。遭遇豪门强队，输成什么样也不算太意外。至于星星和神奇，终于是延续了初入联盟的传统，谁让他们两个面对的必然是上赛季的冠亚军队呢？三队同是零分，不过星星被扔在了最下面，目前没有别的小分可统计，于是很遗憾，星星因为首先字母 X 在26个字母的排序中输给了神奇的 S 和青才的 Q， 惨遭垫底。第十赛季的揭幕战就这样结束了，从揭幕战上向来也看不出太多赛季的走势，只是星星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因为被轮回横扫，顿时又扑朔迷离了。这支队伍到底是强呢还是弱呢？媒体在分析，玩家在讨论，不过他们毕竟是身处局外的，真正头痛的还得说是联盟中的各支战队，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头痛星星到底是什么名堂的人。星星和轮回的比赛录像各家都有收藏，这实在是太宝贵不过的资料了，这支战队高水平比赛的信息少得可怜，也就去年对加士的那场可算。如此针对性的研究一开始，各队纷纷发现星星要研究的东西真的好多呀。一堆新人选手就不说了，就是三位职业圈的老朋友，也就苏沐橙还能让大家觉得熟悉一些，另两个人现在号称转型选手了，完全从头再来了，可不就得从头开始研究吗？这当中方瑞还算好点，算是有迹可循，但叶修这就恶心了。散人这职业怎么回事大家知道，思路也知道，甚至也能练出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千机散，没有千机散的散人，那战斗节奏根本和正常情况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无法实践，无法模拟，只能在这看资料看比赛录像，而且就是这么可怜的两场录像反复的看。明明是一个大家熟的不能再熟的人了，结果现在搞得却像谜一样，这种感觉真的一点都不幸福。你这货退役了干嘛还要回来呢？回来了干嘛要换职业呢？换职业干嘛要选散人呢？选散人你干嘛还要整出个专有武器呢？我去。